深约一万人的酒，明白真道，深约一万人的酒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，也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将士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，也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将士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。